众生以平等欢喜，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 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 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 各位网友、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 myradio 的支持者，大家好，我是毓民。我呢就忙于选举工作啦，咁但係我都要喺度提醒大家，九月嘅月费呢就希望大家呢就可以帮帮手啦，因为我哋选举呢亦都係非常之辛苦啦，成日喺条街度啦。咁我哋而家其实四区呢佢哋个人都有去筹款嘅，咁但我个人就係冇去筹款嘅。咁大家撑呢个毓民踩场，为毓民踩场打气，咁月费呢就 double 又 double 啊，喺呢度希望大家帮帮手，为毓民踩场打气，多谢你。 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好啦，最后一节，咁啊，每一节最后一次，即系每一个节目嘅最后一节咧，我都系咁讲啊，就系唔知有，即系唔知仲可以讲咩，即系冇乜火。即系我哋除咗讲呢个选举啦，即系 补够钟咯。 系啊系啊，你提一提我，即系今日我见到即系嗰个叫系咪啊 ？Swimming 杨啊， 周啊杨 ，Swimming Street， 孙明杨， 孙明杨系。孙明阳他是以前的一个，在我小小的时候他是教育局长，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还有颜面出来讲东西，因为现在香港的学生搞得那么惨，之前有死了一个中大的。 超使乜咩牛人变的啫？那他在香港讲埋啲咁嘅嘢嘅咩？咩出嚟咪出嚟咯？咁啊，董建华得闲出嚟噏两句啦，你出去仗咩？ 咁啊系，即系如果讲 你冇俾共产党斗死就得噶啦。 讲冇，即系讲犀利嘅，即系董建华都耐唔耐就出嚟仲讲嘢咁啊，真系。咁所以孙明阳佢讲咗一个问题，都涉及到即系香港即系嘅独立或者自主嘅问题嘅，就系呢个语文嘅问题。咁佢就話香即係去到翻返去不過普教中個問題，就因為普教中咧，不過都俾人講咧，或者政府自己嗰個教即係教育局嘅報告都承認咗，其實係冇一個證據去講話普教中咧係 幫助學習語文或者係 大家令到大家中文成績係中文水平提高啦咁樣。首先我當然都覺得係啦，我哋大家都係唔係我收死我心㗎。係 啊， 甚至係以普通話作為母語嘅人，其實我覺得。咩叫好嘅語文咧？都唔係我 方方面面嗰啲係嘛？重中之重嗰啲。 係咯，即係你唔通呢啲去攞出嚟寫就叫做好嘅中文咩？即係唔係話即係佢？我覺得孫明陽嗰個係一個完全外行人嘅 點樣定義中文同埋咩叫好嘅中文？ 好嘅中文絕對就唔係話冇口語就叫好嘅中文，即係太低層次嗰陣時啊！ 佢教育局長嚟 噶，誒咁啊叫教育局 長。不過香港係咁啊， 咁當然啦，吳克儉做銀行嘅啫嘛，即係走嚟做教育局長黐撚線，即係一啲涵養都冇，之後就教育局長。 求其咧派餅仔啊，派到你做咗呢個局長先 咯，行政官員咯，即係佢唔知乜撚，佢根本就全唔係嗰個界別嘅人嚟嘅。咁佢就係講緊話啊，而家咧點解教普教中做得唔好咧？就是、因為咧教普通話嗰啲人咧就唔係一個語文老師， 師資第一，第二係語境。即係嗰個生活環境， 當然啦，我哋生活環境 99% 都唔係講普通話啦、 啊，所以就應該將你成個香港嘅生活環境咧變成普通話嘅環境。 係佢調翻轉嚟講嘅啫，即係為咗咁樣，為咗成全普教中咧，我哋就要削足就你啦。呢啲就叫做即係我哋要改變個現實環境，去令到普教中成功咁樣。 跟住又話你寫你哋啊，用咩口語咧寫嘅中文咧，喺海外應該咁講，香港以外嘅環咧係睇唔明啊。 你覺得點睇咧？呢個講法？ 誒講得啱喎，係啊，吹咩？ 就是看不明咯。 不是啊，这个是不是我们香港人的语言咯？ 是啊是啊，我觉得这个 是很过瘾的。即是在隔壁房我有一次找到欧阳伟豪阿 Ben Sir 走来讲 讲粗口啊， 讲不是讲粗口，讲语文啦。即他都他讲一样嘢好几得意，即对我来讲都就是说，喂，我就是七百万人睇得明就得噶啦，我唔使13亿人噶咁样。咁我哋成日都即系由细到大学中文嘅时候，我哋都会有一种俾人灌输，首先就系一个对于广东话嘅罪疚感啦，即系话嗱呢啲系口语嚟噶，唔舍得扣分噶咁样。呢啲唔系好嘅中文嚟噶，我唔认为嗰啲叫做话，例如 佢哋先系正数啊嘛。 系啊，即系话点解要写吃饭 嘅中文？佢哋嗰啲先系个。正统啊，吓佢正宗啊嘛，咁样的意思咯。 即系话，即系话咩叫正宗嘅中文就系北京话啊嘛，去到最后就系、是、或者北京话为基础嘅所谓普通话。咁我而家近年我写嘢都系想用或者系有意识咁用多啲， 甚至冇意识地都系用咗。 有啲嘢咧，即系我系追求咧，嗰个句子读出嚟咧，用广东话咧系读到嘅，而佢读到嘅同时咧。亦都兼顾到叫做唔系广东话做母语嘅人，咁当然呢个系最好情况。 哦，咁样。 如果兼顾唔到嘅话，我净系取广东话个，即系话我你睇唔明都算啦，因为我觉得你可以由上文下你度睇得明我篇文嘅。首先都系想用最多嘅广东话嘅词汇可以入到去，或者嘅讲法可以入到去。即系例如即系嗰啲食饭啊咁样。咁其实如果你用个大中华交角度，其实都系啱噶。因为食饭就是古典过你吃饭的嘛，就是讲到尾就是你用点讲都得的。我以港独的角度来讲，我们香港自己的语言就是天生的，你不明白都不紧要，因为我们的语言。你用大中华论中华文化角度来讲呢， 是有根有据的， 是古到那些即四书五经春秋战国那些讲的食饭啊， 打边炉那些 落水啊落去啊这些这样的讲法，其实香港人是是 先是正数， 你可以咁讲啊。当然我对啲系唔系正数系冇乜即系特别嘅想去 justify 啦。因为我觉得就算唔系正数都好啦，香港人自己睇得起自己就得噶啦。我觉得系咁，但系唔系啦。首先就系、是、呢啲嘢系可以喺即系经典里面揾到嘅。我哋讲紧嘅嘢， 啱你讲嘅嘢啱啊，唔需要理其他人嘅，我哋自己明咪得咯。呢个系一个叫做。即係亦都有人講到歷史方面係要需要一個香港嘅史觀啊！啱啱前嗰派人睇到，用香港人做一個中心咯，你唔需要成日喺度諗啊，你係中心定我中心，大家嘅中心咪得咯，係嘛？ 你有你自己嘅中心，我有我嘅中心。 你有你自己正統，我又有自己正統咪得咯，唔需要諗邊個從屬邊個啊？ 因為喺即係你講即係講嗰個中文問題咧，即係話我哋讲紧中文咧，或者我哋讲紧广东话咧，的确系有，其实讲广东话嘅人都唔捻少嘅，都一两亿嘅，即系数埋都可能一两亿嘅，系绝对唔捻少过一个欧洲嘅大国嘅。 系啊， 咁我唔好咁计啊，我就系计香港人呢种语境之下嘅。 屌你 广东话啦， 咩瑞典话咁？瑞典都系900万人啫嘛。 系啊，佢你移想移民嚟嗰度啊？你考瑞典话啦，你学瑞典话。 你咩爱沙尼亚嗰啲咁都系几百万人啫嘛？咁人哋佢都系自己语言噶，咁嗰啲唔系语言咩？ 嗱，我觉得即系话学多其他学其他语言，例如普通话或者系其他嘅。 法文、英文咁一样啫嘛。 系。可以，亦都系你亦都认为需要都冇问题嘅。但系我觉得系香港人系唔可以对自己嘅语言系有一种罪恶感，或者系睇唔起香港自己嘅语文，因为去到最后其实好违心或者好咩，就系一个民族就系存在喺你嗰个语言里边啊。咁无论系叫佢方言都好啦，定系语言都好，其实语言只不过是一种有武器嘅方言啦。有一个讲法就系乜嘢系叫做语言呢？有權力嗰個咪話自己語言咯，其他嗰啲周圍嗰啲冇權力嗰啲咪俾你強姦，咪話俾你話係方言咯。 即係歷史係由勝利者嚟編寫咁嘅意思咯。 北京話又唔通又唔係一種方言咩？都係一種方言啫嘛。咁所以語言同埋方言嗰個 difference 係好唔清楚嘅，其實係冇乜本質上嘅分別嘅。咁香港人就係、是。怎樣去營造或者是鞏固自己的身份認同，或者是那個家當在哪裡，其實就是我們現在說的或者寫的。 其實你去到外國呢，你見到差不多面口的人，個樣子好像差不多面口，然後就聽到他講廣東話， 是香港人，香港人，但其实那个可能不是香港人，但大家会误会了，可能那个是新加坡人，那个可能是一个广州人，但大家听到他语言，那我觉得哎，香港人自由咁样，有阵时会有咁样嘅情况。 就算再小一点，我不要说话广东话一两亿人，可能保守估计有一两亿人在不同世界不同各地，即不只是说广东或者广西，就是香港那些华埠，即是散居在海外那些，即早期很多广东那些人走去买猪仔啊那些，即是华埠那些很多人讲广东话，或者是泰国你都讲到 很多人讲广东话，其实 甚至潮州话都有添。 即我不要计这些，我只是讲七百万人，这个土地里面七百万人，我哋呢個語境嘅，我哋不停咁創造一啲新嘅詞彙出嚟形容我哋生活裏面嘅嘢嘅，即係我哋嚟嗰啲潮語啊。 其實，譬如呢個台語啊，台語其實佢本身咪就係閩南話咯。 係， 但係佢其實而家台語已經同閩南話唔同噶啦。即係譬如台語入邊嘅麵包咁樣，係嚟自於日文嘅。 嚇， 台語入邊嗱，你個即係已經係同呢個閩南話開始已經變到唔同啦。 因為佢 侵咗好多日本嘅一啲用詞喺度。 佢係喺一個台灣呢個咁嘅政治或者社會經濟體裏面不停地去轉嚟轉去，咁佢就會轉出自己新嘅。 佢哋自己生活習慣，佢生活 咁佢就同嗰邊福建對面海啲就唔撚同噶嘛，開始就 係啊。 咁我相信香港同埋廣州嘅廣東話都唔同啦，係咪先？即係廣東話一來，我哋嘅廣東話我有我哋語境，我哋成日上網或者我哋成日睇到嘅唔同嘅嘢，我哋會用啲新嘅詞彙去形容佢。第二就係廣東人嘅廣東話咧，係慢慢唔撚識講嘅，定係因為佢哋受到佢哋普教中嘅影響。佢唔係普教中，係普教啊！即系我問我阿嫲咁樣，佢以前喺即系唔知廣東定廣東邊度啦咁樣。佢係全成個學校咧，係所有課堂都係講普通話，唔係淨係中文科咁簡單。佢公共場合全部都用普通話，佢啲公共廣播咧又係有好多普通話。 然後翻到屋企，阿媽就要就住個仔同佢講翻普通話。 係啊係啊，咁 呢個真實例子嘅，我聽講係。 咁所以佢哋嘅，我哋成日听广话，即系广东人讲广东话咧，佢哋嗰啲好多有啲音节都系同普通话系混同咗，就同我哋讲嘅咧亦都唔系好同。但系呢个系好正常嘅，我觉得，因为我哋有香港人呢个边界或者历史嘅原因，我哋有一个好紧密嘅政治、社会、经济嘅共同体。咁呢个共同体就产生咗一种独特嘅香港话咁样。 我哋讲的士咁样，巴士。佢哋都唔會咁講噶，佢哋計程車噶嘛。 咁係啊，即係好多呢啲唔同講法，或者我一啲諺語啦、俗語啦，即係嗰啲即係咩阿婆就得摩咁樣，可能佢哋唔會有呢句咁嘅嘢噶嘛。係即係我哋係好撚多，即係尤其是網絡發達之後，我哋係我覺得網絡真係一種好奇怪嘅嘢，即係喺形成呢、這個即係民族主義嘅情況之下，其實一種好新嘅嘢，但係其實佢亦都有令到民族主義係加強嘅，即係因為我聽到阿沈旭輝有時會。我即係佢上次同我講，就係話佢係有研究，或者其中一樣研究就係呢個網絡上嘅 nationalism， 就係話網絡點樣令到或者加強，或者係有時嗰啲嘢唔係好實際，但係都會有一種情緒，就係喺網絡上面大家營造咗一種共同體出嚟。咁 譬如高登咁樣， 最簡單就係我哋香港個高登就係、是、哇，大佬上面嗰啲嘢，就算係連個 filter 都形成咗自己嘅風格嘅，即係話 係啊。 即係 向左走向右走嗰啲咁樣， 向左走向右，我哋點解會明白向左走 ？High auntie 啊 ，High auntie 點解會 High auntie 係會認為有個咁嘅意思？就係因為我哋喺個獨特嘅環境之下，我哋係咁 loop 咗一套香港嘅香港自身嘅約定俗成嘅語言咁樣。咁而呢種語言係當我哋嘅教育制度咧係完全係將佢妖魔化，我覺得係由我細細個記得即係。即系学中文，佢哋会同你讲乜嘢先叫啱，咩先叫唔啱咁样。 譬如你即系写咗食烟咁样啦， 食烟点解咁多啫？ 要吸烟啊！佢话你而家真系将支烟咁拍落去啊，就咁咬啊咁样，佢咩意思咯？ 咁食饭都一样啫，唔算即系咁啊！嗱，台湾又唔同喎，台湾系个烟系唔系讲烟啊，叫烟噶嘛， 烟系啊， 每抽烟啊嘛。咁我唔認為邊個啱邊個錯，因為我用開就係咁噶啦，我唔認為係有咩問題。咁 冇高低之分嘅。 我覺得係喺我角度嚟講，我就梗係覺得香港話高啲嘅。喺我角度梗咁講噶啦，即係大香港主義啊嘛。咁但係我覺得每個人都認為自己嗰套嘢係啱都冇問題。咁你去到第啲地方咁，咪大家即係冚下。但係 你怎樣看自己是最重要的。我經常覺得香港即人成日都在想 想人哋， 想人哋怎樣看我，那我就去用人哋的標準去 adjust 我自己。 見到個鬼佬你就講英文，喂，怎會這樣，其他國家你都是哪個人，即係講翻佢自己語言㗎啦，係嘛？譬如講英文又好，自己嘅話又好，日文又好咁樣。 因為我唔知係，我諗都係一個好有香港特色嘅冇主體性咯。 係啊，冇主體性， 因為 沒有主體性。 我去到最後就係覺得話，我哋從來由細到大都係俾人教，就係我哋要就個世界咯。因為我哋因為成日都俾人話啊，你香港好撚細啊，或者香港咧市場好細啊。 同埋香港嘅角色就好似係提供一個貿易嘅地方，一個自由嘅集散地咁，俾大家去做下貿易，去服務啲人咁樣，提供一啲金融服務咁樣，其實。 佢 係貫通嘅呢啲， 即係去到而家，就算去到幾年前，我哋講緊話，喂，如果好撚多大陸人走嚟買奶粉，買到冇撚曬喎，或者我搞短缺喎，我哋而家限奶令得唔得先咁樣？咁有啲人都係會用翻呢套咁嘅邏輯，就話，喂，你香港係一個自由港嚟噶嘛？你香港係個乜嘢乜嘢乜嘢？你香港係要幫人哋出嚟出去？喂，我嗰陣時我又覺得好撚嬲啊！即係話，喂，咁你香港係變咗做雞咯？ 公廁啊， 公廁啊，即係人人都入得嘅，人人都話，即係揀客都，即係雞都上車去揀客啊！屌你老母，真係係咪先？而家我連揀客權利都冇，即係我哋話我而家自己食，即係自己都未食飽，我就俾人屌係咪先？咁撚可悲嘅地方都有嘅，即係嗰個 香港咧，就已經唔再係以前嘅嗰種純粹嘅港口，純粹一個生意地方，而係好多嘅人啊，譬如商人啊，喺度做咗生意，已經停留喺香港 定居㗎啦嘛， 定居咯，已經決定，哎，不如去落地生根啊，香港就係我屋企啦。咁你第二代、第三代就自自然然就成為嗰個地方嘅一個國民㗎啦，就唔會再諗話啊，我以前嘅祖先喺。邊度係啲咩人啊？冇啦，去咗 第三啦，都冇人講籍貫噶啦，講真。 第三、第四係啊，講咩籍貫？我唔明白， 我哋就冇乜籍貫啦。當然有啲 要填嘅，我籍貫咪大埔咯， 新界最大一啲咪新界咯，即係對於嗰、那個，我記得以前喺香港或者開埠早期係。是好個情勢是非常之首先呢即係香港從來都唔係如果大家有研究香港歷史或者早期嗰啲就係香港從來都唔係一個好繁榮嘅地方嚟嘅係之後先比較繁榮一開始嘅時候呢係有山賊啦海盜啦 衛生環境好差啦 又死人啦咁即係喺海盜最撚多嘅即係係勁到連嗰啲話傳教士走嚟傳教呢就瞓覺嘅時候呢嗰、那個pillow 嗰個床頭咧就一本擺聖經，第二就擺支槍喺度保護自己，係亂到咁嘅嗰個情況。咁當然嗰個情況就係話香港早期嗰個問題就係嗰啲海盜走嚟走去啊，啲山賊走嚟走去啊，咁樣咁啊好多人嚟呢度，即係好多水手啊，即係點解即係英國即係開埠走嚟開埠嘅時候係冇乜人想嚟香港 又或者係一啲監等啊，或者逃亡嘅人啦、啊， 監等水手， 或者喺本身自己的地方已經係撈 唔掂，撈唔掂，威 chest 係啦，咁又為咗我去個新嘅地方搏一搏啦，還掂屋企撈唔掂咯。 嗱，做即係做當兵同埋做警察最撚容易嘅，即係好仔唔當差，你唔好仔就自然可以做啲嘢咁。咁就走埋嚟香港嗰度做嗰啲士兵啊，或者係軍人啊、警察啊諸如此類咁樣。咁係一個即係當年係早期係一個即係充滿咗亡命之徒嘅地方，但係問題嗰、那個地方慢慢發展起嚟嘅時候，咁啊自然唔係咁啊，即係大量有幾波移民潮，咁啲人嚟咗之後，咁啊走唔到，咁咪唯有喺度咯。咁嘅時候，即係大家仲係用翻1842年或者1840年前後嗰啲咁嘅，喺香港係一個咧即係自由出入啊。即係集散地啊，咁嗰個其實係 唔係一個國家，唔係個地方啊？咁 嗰度似似噶，同嗰個現實，嗰、那個現實就係、是、你成日都話香港係一個即係話轉口港啊呢啲。喂，大佬，你嗰啲咁多人住喺度，你唔計嗰啲人咁咩？成日都淨係話嗰啲咩轉口港啊，成咁即係話地少人多、啊。 以前係，但係而家唔係啊嘛。 佢好快就變緊咗，唔係啦。嗰啲人就即係政治逃亡啊，或者嗰啲即係其實太平天国開始噶嘛，即係中國嗰啲走過嚟嗰啲人係。太平天国開始，然之後就嗰啲即係辛亥革命啊， 宋朝都有啦。你咁講， 咁嗰啲太遠啦，就唔好講啦。即係早到，即係辛亥，即係太平天国嗰陣時，香港已經立國噶啦嘛，香港已經開埠噶啦嘛。講到係咁嘅時候， 系咁捻多人落咗嚟，你点可以当佢一只当佢一个公厕咧？大家 唔系落咗嚟，有啲人系会走嘅，但系 走翻翻嚟嘅有啲， 但系都有啲人觉得，哎，费事走啦，不如。唉，好烦啊！咁咪留喺度咯。 系咯。 咁你两代、三代咧，通常你移民第三代咧，你就喺度就已经系当咗喺呢度嘅人啊嘛。你已经忘，即系可能唔识讲本来嘅语言啊，或者系忘记咗本来嗰种以前你系嚟自边度啊？ 以前有啲咩围头话咁噶嘛，但系慢慢就变咗广东话啦。即系个咁有啲左家就话，唉，广东话都系霸权啫，呢啲交流就暂且不论咁样。咁即系话佢有一个 普通话霸权啦，咁样 有一个归化过程咯，即系话慢慢成为咗即系一个咁嘅特别嘅族群咁。但系所以我觉得系嗰啲而家即系当年嘅限奶令嗰啲或者走私贼啊嗰啲咁嘅人，仲系用紧嗰个即系香港以前嗰个史观，就系讲紧话啊，你不嬲都系即系冇即系冇染鸡笼噶啦，哇屌你老母！我而家就系唔捻想继续做公厕啊嘛！ 而家我哋咪开始叫本土主体，即系呢类嘢出嚟，就开始改变紧大家嗰个思维啊，那个思 点解一定点解由细到都教香港人要做公厕？ 唔系咯，点解永远系要就人哋？点解永远要服务人哋啫？即我都系人嚟噶， 做鸡都可以拣客啦。我成日都觉得系就系咪先？即系香港人好多时候，即系喺国际啊，或者喺个中国面前，即系搞到做鸡都不如嘅，成日都系。即系拣客，你有冇得拣？而家我就拣咗，我想接收啲好啲嘅，或者系消费力好啲嘅中国游客得唔得先？咁你又话佢歧视佢咁样？喂，咁大佬即系。雞都可以揀客，旅遊業都應該揀客啫，係咪先？即係話我哋，即係我哋成日喺度接收嗰啲咁嘅走私嗰啲人，有乜撚用？即係對嗰啲旅遊業係咪先？如果講旅遊業發展嘅話，我哋而家唔係從一個即係國族主義嘅角度嚟講，我係講實際利益有冇錢。喂，嗰啲人嚟呢度走水貨翻去 ，GDP 係佔我哋嘅唔知3.6%定幾多啫？自由行嗰啲， 如果你真係俾咗好多錢，我同佢另計。但係而家唔係啊嘛，大佬， 你唔係佔我30%啊嘛，你佔我3%啫嘛，而 家係咯。咁你首先你就應該俾即係旅遊業，你都即係叫做即係。即系话优化啦，唔系优化啲蜚语啦，即系话 哦你死啦、啊、你， 即系令到改善一下我哋嗰啲客源啦，佢质素啊，即系话嗰啲咁嘅走私嚟或者唔过夜嗰啲，我哋唔俾，即系唔好俾咁多，即系但问题就系呢啲嘢就系你一讲你就话啊，你平时你以前都做咗公厕噶，点解你唔做公厕？而家我想洁身自爱啊嘛，即系以前做公厕唔到，以后都要做公厕噶嘛， 好惨啊真系。 不过香港人好捻惨，成日都即系双非又系，即系中国嗰啲城市全部都系户籍嘅，嗰啲户籍有啲上海、北京嗰啲户籍难捻过登天嘅。你上海人嗰啲大支嘢，你同我结婚，你唔系上海户籍，你收皮啦咁样，系咁捻样嘅。我哋嗰啲人就喺度即系卖嗰啲单程证，又系公厕， 公厕啊， 又系公厕。 啲钱又唔系落我哋袋啊，惨啊嘛！ 啊，你卖200万，跟住嗰啲钱系进贡库房，而且我哋可以分到嘅，咁另计啊！而家即系 俾晒个马夫我哋一公厕 咯，系咯，即系话而家系马夫收紧晒啲钱，咁我哋即系做鸡嗰啲，净系付出劳力，我哋净系承受你嗰啲走私客啊，嗰啲咁嘅产业单一化啲咁嘅恶果，我哋承捻受晒，咁你又唔俾啲嘢塞住我把口，咁咪唯有咁搞，咪唯有反你咯。就咁嘅啫嘛，即系咁，所以我觉得系啊，香港人喺语文方面或者系喺国族意识方面，大致国族意识，小至语文，都系教你做鸡，都系教你睇唔起自己。 系啊，萧明阳都系讲呢啲啦，佢话诶，全咩 市场好大啊嘛， 市场好大，全世界都学紧中文，唔系。系学紧呢个普通话，点解你唔学啊？嗰啲应该全部转晒啊嘛。 首先佢又好似又冇睇新闻咯。而家中国经济都唔系好好。 咁佢成日自己喺度 FF。咁啊，20-30年前就香港人已经对呢个中国咧，成日好多幻想嘅，成日觉得啊，中国好好啊，进步紧啊，哇，最大市场啊，民主化乜乜乜乜，总之系成为呢个世界第一大国咁样。 而家系， 而家大家都知道你系假噶啦。你成日幻想自己想，哇，好多生意等紧我啊，成日都香港人都系咁样。 以前董建华都叫人去即系北上创业噶，而家咪即系濑晒嘢咯，即系濑晒嘢啦。 香港人成日都喺度幻想，哇！我哋香港人劲啊，去到中国全部人塞钱落你个袋度啊！ 如果咁好嘅，我哋唔使咁兜踎啦，香港。 系咯，成日幻想好啲普通话吓、啊，去到人哋咧， 学普通话唔代表你可以同佢竞争，因为佢普通话一定好过你。 我请个上海人唔好， 系咯？点解佢 我请个北京人唔好？字正腔圆，有韵味啊，有佢哋嗰啲黄韵味。 系咯，我哋卖紧嘅，我哋香港味啊嘛，即系我哋卖紧嗰啲香港独特嘅性格。 专业操守啊，呢啲 甚至你嗰、啊、你嗰你嗰股 嘢啊呢啲， 你嗰股唔系大陸人嗰種感覺，其實係最撚賣得嘅。 咪就係咯，嗰陣時有個上海人同我講：，喂，你普通話咧唔使講得太正嘅，你係要有啲香港口音咧，咁先正。你講得太正咧，啲人唔知道你係香港咧，你就唔矜貴啦。 其實等於我哋即係香港嗰啲即係嗰啲藝人，雖然好多投共啦，但係 anyway 啦，即係。即係佢有佢水路，即係話其實好多人都係賣緊香港藝人呢四個字， 不過係食緊一啲遺產嘅啫。 係，但因為佢自己藝，即係嗰個藝才藝方面冇乜特別，佢只係 佢攞緊香港個朵， 食緊香港個朵。但係問題 是，香港個光環都快燒曬嘅。 食緊香港個朵，而家都仲有得，即係話佢哋咁渣嘅一班咁嘅人都可以食香港個朵。你話香港個朵係 香港朵其實都好勁嘅， 因為你同中國就係唔同啊嘛。講真的，因為你即係等於。跟住近排有個 對我哋有愛有恨啊！香港 係啊，你其實佢係 好妒忌你。 佢點解成日都覺得 有自卑又自大？ 點解佢成日都覺得話你香港有優越感，睇唔起我哋大陸人？就是、因為佢哋真心裏面真係覺得香港係好似有啲唔同啊！ 有自卑又自大都對住香港，唉死啦！佢哋真係好叻咁樣， 睇唔起我哋 咯，嗰陣時。跟住有機會咧、哎，你喺香港啦， 係啦，冇撚用嘅。 佢滿足下自己啊嘛，佢哋。 我覺得係佢哋成日都對香港有一種太過複雜的感情，因為佢成日都覺得，哎，你香港人有乜特別啊？只不過因為你哋即係機緣巧合， 根本你哋啲血緣啊唔純正啊，你俾人殖民過嘅， 咪即係俾打，即係俾鬼佬屌過嘛。 係啊 係 啊， 所以我哋都屌翻你都正常嘅咁啊，即係大家絕對係唔可以 好鬼變態佢哋 係絕對唔可以係接受呢種咁變態嘅諗法。首先我哋唔係雞，首先我哋係唔係係我哋係應該揀客啦。第二就係、是。我哋要認識到中國人對我嘅敵意真係好忍心嘅，係 啊， 係真係好忍心。 佢唔抵得你啊嘛， 因為佢覺得你冇乜特別，你只不過咁啱喺歷史機緣嗰度俾鬼佬屌咗屌咁樣，咁你就啊鬆毛鬆翼啦咁樣。咁所以我哋係雖然我哋唔會認為呢樣嘢係啱啊，但係問題我哋都要了解中國點睇我哋先。咁、 嗯、 你先知己知彼，你先可以去同佢哋去屌啊。咁因為就係佢哋嗰種對香港嘅好怪的感覺，其實是大家上網成日看到的，即係上嗰啲大陸嗰啲網咧、論壇咧，就係、是、哇！我有香港、中國有民主，我殺撚死曬呢班共產。大家成日睇咗自己睇咗自己，即係你自己睇咗，同佢講，即係搞話啊！大家一起民主咁啊！即係想創你個心，真係 成 FF 唔好幻想啦、 啊。即係其實佢哋其實對我哋對佢當然有少少敵意，但係佢哋對我敵意都唔係話錢咯、啊。咁所以我覺得大家係要睇清楚現實。首先，中國經濟係咪更好呢？我哋學咗即係學咗普通話，係咪就等於中文好呢？學普通話之後，係咪就代表我哋喺中國有可以揾到錢呢？如果咁好嘅話，咁而家就唔使話香港又喺度諗呢樣諗嗰樣啦。大家一齊即係投入中國咪算咯。而家 幾多人損手爛腳翻翻嚟啦？ 唔係好多人都係嗰啲俾人恰啊，又剩啊，又俾官商勾結嗰啲啊。 嗰套咩葉繼歡嗰套戲啊？嗰、那個咩抽啊？ 抽錢。 之前有套戲咧，拍十年個導演咧拍咗套戲嘅，係、葉繼歡。咩强咧？三个大贼，跟住 树大招风， 树大招风系，咪就系讲佢哋讲下边个啊？任贤齐去到上咗中国嗰度捞， 发现原来唔系咁嘅， 咪系咯，跟住俾人欺压啊，又要打关系啊，又乜又成，跟住 以前董建华年代就好捻多人选手烂脚翻嚟，佢哋觉得喺大陆俾人虾，谂住揾你中香港政府帮下，唔捻你。 嗱，一系咧就上去做个厂长，好威啊！上去做个厂长， 咪俾人偷啲技术咯。 咁学晒啲技术之后，踢走你。 哇，好单啊，好啊！ 翻到嚟香港又搵唔到工啦，断咗。 即系点解要我哋呢啲咁嘅即系咁嘅阶层嘅人去同你讲翻呢啲咁现实咧？就因为即系报纸唔会同你讲啲咁嘅嘢噶嘛。即系好多人讲完呢啲嘢，即系报纸唔会报嘅，因为佢哋维稳嘅，即系唔会讲中国坏话。咁所以就系香港人最后都系即系。醒定做人，在香港安身立命算啦。谂乜嘢，即系谂成日谂嗰啲，即系嗰啲咁嘅 FF 咁样嘅嘢，系冇卵用。 到最后又唔系你要搵啲钱， 最后咪又系死死系你翻翻嚟，系咪先？最后就系、是，所以老实做人，唔知香港独立算啦。系啊，咁啊，好，多谢晒，即系 多谢 主席帮我做嘉宾噶嘛。希望大家9月4号平安大吉度过咁样，同埋希望本土派消灭左交。大勝而歸咁啊！ 用怨恨才同仇敵忾。 系咁啊！希望9月4号冇乜特別事發生啦，真系都唔想啊，都有嘢做。是是是是所以有佢有多嘢搞咧，咁我有多嘢做，咁所以咧就God bless Hong Kong， 多謝曬，拜拜。